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第一次看到特里·伦诺科斯的时候，他醉倒在舞者酒吧门廊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魂里，泊车服务生已把车开了出来，手却还撑着半开的车门，因为特里·伦诺科斯的左脚还晃晃荡荡地悬在外边，好像把脚忘在了那儿。他相貌年轻，头发却已灰白，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烂醉如泥。除此以外，他看起来和那些身着无为礼服，在这种声色犬马之地一掷千金的年轻公子哥没什么区别。他身边还有一个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深红色，唇边挂着淡漠的微笑。他肩披一件蓝色貂皮，几乎让这辆劳斯莱斯黯然失色。不过还不至于，没什么能让劳斯莱斯逊色。那服务生是常见的欺软怕硬的角色，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胸口上用红线绣着饭店的名字。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先生，他厉声说，能不能劳您大驾把腿收回去，好让我把门关上，或者我干脆彻底把门打开，您好滚出来。 那姑娘瞪了他一眼，眼神如剪刀般犀利，仿佛目光可以穿透到他背后4英寸处。但这丝毫没让服务生慌乱，在舞者酒吧里，他们总能见到这种有钱人，让人明白打高尔夫球并不一定能陶冶情操。一辆低底盘的进口敞篷跑车漂移进了停车场，一个男人下了车，用车上的点烟器点了一支长香烟。他身着格子套头衫和黄色休闲裤，脚蹬马靴，在烟圈袅袅中信步走远， 甚至都懒得往劳斯莱斯这边看上一眼。他也许觉得这车俗气又过时。在通往门廊的台阶前，他停了一下，戴上单片眼镜。姑娘突然娇媚起来说，亲爱的，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打出租去你家，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呢？这样美妙的夜晚，多适合在蒙特西托的海滩上兜兜风啊，我知道有人正在那儿开泳池舞会呢。白发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实在抱歉，那辆敞篷车已经没了，我不得不卖了它。听他的声音和吐字，你会以为他只喝了点橙汁儿。卖了？亲爱的，你什么意思？姑娘沿着车座从白发男子身边移开，但是姑娘的声音可比这距离更远。白发小伙子说，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为了糊口。姑娘冷冰冰地说，哦，我明白了。此时意大利冰淇淋放在姑娘身上都不会融化。服务生马上将白发小伙子归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一类人群，低收入阶层。他说，喂小子，我得去停车了，咱们呢以后再见，也许呢再也不见。他松开车门，醉汉立刻从座椅上滑落，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于是我便上前准备趟这趟浑水。我猜跟醉汉打交道永远都是个错误吧，即使他认识你并且喜欢你，他也随时准备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搀扶着他让他站起来，他彬彬有礼地说，太感谢了。那姑娘则滑坐到方向盘前，她用不锈钢一般的声音说，她喝多的时候可真他妈像个英国人，谢谢你接住她。我说，我扶她到后座上去。真不好意思，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姑娘挂上档，劳斯莱斯开始滑动，她冷酷地笑着说，他就是一只丧家狗，也许你可以给他找个家，他受过训，基本上不会到处乱撒尿。劳斯莱斯沿着入口车道开上了日落大道，右转，然后消失不见。我正望着姑娘远去时，服务生来了，我还扶着那男人站着，但是他已经沉沉睡去。我对白衣服务生说，好吧，这么做也是个办法。他冷嘲道，那是，何必在酒鬼身上浪费时间呢？嗯，他们全都是烂泥扶不上墙。你认识他？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鬼知道他是谁。不过我来这儿也就两个星期吧。我把停车券给他说，把我的车开过来好吗？等他把我的奥兹莫比尔开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扶着一口袋铅。白衣服务生帮我把特里塞进了副驾驶座，这位客人睁开一只眼感谢我们，然后又睡着了。我对白纸符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汉。服务生说，他们可是形态各异，无奇不有，而且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看起来这位还整过容。是吧？我给了服务生一元小费，他谢过我。他说的没错，我的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泛白，几道又细又浅的伤疤周围皮肤光滑发亮。他的确做过整容手术，而且是大整特整。你准备把他怎么样？把他带回家，等他清醒过来 告诉我他家住哪儿。白志福对我咧嘴一笑，好吧，怂包，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他直接扔进水沟，然后跑路。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添麻烦，准没什么好事儿。我自有一套办法对付他们。现在都是适者生存，人要省点力气，在紧要关头保护自己。哼，看得出来，这套办法让你大获成功。我说完，服务生先是一愣，等他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已经开着车扬长而去了。当然，他说的也不无道理，特里·伦诺科斯的确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不过这毕竟也是我的工作。当时我住在月桂峡谷斯兰大道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建在山坡上，位于某条死巷的尽头。房子门前有一段长长的红木阶梯，马路对面有一丛桉树。这栋带家具的房子属于一位妇人，她去爱达荷和她寡居的女儿同住已经有一阵子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主人希望打个招呼就能回来，一半是因为这个台阶。他上了年纪，实在受不了每次回来都要面对着长长的台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醉汉弄上楼梯的，他很想帮忙，但是他的腿像橡皮一样软，而且好几次道歉的话说的一半就昏睡过去了。我开了锁把他拽进屋里，让他在长沙发上舒展开来，扔了一块毯子在他身上，任由他重返梦乡。他打了一个小时呼噜，声音沉的像一头虎鲸。突然他醒过来想上厕所，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斜视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特里·伦诺科斯，住在维斯特伍德的一间小公寓里，那儿没人等他回去。他吐字清晰，声音十分亲切。他说他想来点黑咖啡，当我递给他时，他用手小心地托着咖啡杯下面的碟子，小口啜饮着。我怎么在这儿？他边问边环视四周。你醉倒在舞者外面的一辆劳斯莱斯里，你的女朋友扔下你走了。他说，也是，这么做一点也不能怪他。你是英国人？我在那儿生活过，但不是出生在那里。如果我能叫辆出租车的话，我可以自己走出去。楼下已经有一辆在等着了。他自己走下了楼梯，在去维斯特伍德的路上话也不多，除了夸我人好之外，就是他很抱歉添了麻烦，也许是经常对许多人说类似的话，这话顺嘴就说出来了。他的公寓又小又闷，没有什么个人物品，就好像他下午才刚刚搬进来。绿色的硬沙发前是一张咖啡桌，上面摆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碗融化的冰块，三个空了的气泡水瓶子，两只玻璃杯，以及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有的烟蒂上有唇印，有的则没有。房间里看不到任何照片或者个人物品，这儿就像是一间被租下来的酒店房间，可以用来会面或是道别，或是喝酒闲聊，也许是用来一夜风流。但这里并不像是一个有人生活过的地方。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说不用谢谢，我也没有做。当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几次，但是口气恰到好处，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他有些不安，也有些害羞，但却客气得要命。 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直到我钻进电梯里。也许他一无所有，但礼貌周到，他倒是一点都不少。他没有再提起那位姑娘，也不提他没有工作和前途。最后一张钞票为那位价格不菲的美女付了五折酒吧的账，而那位美女却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她不会被巡警扔进牢房，或者被凶狠的出租车司机碾压后抛弃在空旷的泊车位上。当电梯下降的时候，我差点没忍住想回去把威士忌带走的冲动，但那和我无关，也毫无注意。如果想喝，他们总有办法。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咬着嘴唇。我本应铁石心肠，但是那个家伙身上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除了他的白发、带疤痕的脸、清脆的声音和那种礼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也许那就够了，没有什么机缘会让我们重逢，它只是一只丧家犬，正如那个女孩所说。感恩节后的一周，我再次见到了她。好莱坞大道两旁的商场已经开始堆满标价过高的圣诞节破烂，各种日报也开始叫嚣着，如果不早点完成圣诞采购，一切将会是多么糟糕。不管怎样都会很糟糕，世道一向如此。在距离我办公楼三个街区的地方，我看见两辆并排停着的警车，里面坐着两个警察，正紧紧盯着橱窗边人行道上的什么。原来吸引他们注意的正是特里伦诺科斯，或者说他躯壳里剩下的什么，而那点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此时他正靠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不得不靠在什么东西上。他的衬衫脏兮兮的，衣领大敞，一边戳在夹克外面，一边窝在夹克里面。他看起来已经有四五天没刮胡子了，鼻子皱着，他的皮肤如此苍白，以至于那道细长的疤痕都几乎看不见了。他双眼深陷，就像雪堆里的两个孔洞。很明显，巡逻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准备去拉网捉鱼，所以我赶紧走上前去抓住他的胳膊。我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站起来往前走，一边从侧面给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行吗？又醉了。他茫然地望着我，牵住一边嘴角扯出一个微笑，我之前有点。他吸了一口气，我猜我现在只是有点空落落的。好吧，现在脚用点劲儿，你已经一半身子在醉汉牢房里了。他使出力气让我搀扶着他穿过人行道上的闲人，来到道沿边，那儿停着一辆出租车。我猛地把门拉开。 他先来的， 出租司机说，急忙伸出大拇指指着前面的出租车。当他扭过头看见特里时，又补了一句， 如果他接活的话。 有点紧急情况，我的朋友病了，司机说。 是，他可以到别处病去。 5美金，别那么不情愿。 好吧。 司机边说边把一本火星人封面的杂志塞到后视镜后面。我伸手从里面打开门，把特里伦诺科斯弄上了车。此时巡逻车的阴影挡住了另一边的车窗。一名头发灰白的警察下车走了过来。我绕过出租车去迎他。 等一下，伙计，这儿是什么情况？这位穿着脏衣服的先生真的是您的熟人吗？ 熟悉到我知道他需要一个朋友。他没有喝醉。 毫无疑问，他的经济状况好像也不允许。 警察说， 他伸出手，我把我的驾照递过去，他看了看又还给了我。 哦，一位来接客户的私家侦探。嗯， 他的声音变了，变得很强硬。 这只能说明你是谁，马洛先生。那么他呢？ 他叫特里·伦诺科斯，拍电影的。 不错。 警察把身体探进出租车，盯着后排角落里的特里。 我敢说他最近没工作，也没有睡在屋子里。我甚至敢说他是一个流浪汉。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把他收容起来。 我说，你应该不需要抓这种人充数吧，尤其是在好莱坞这种地方。警察还在盯着特里看。 兄弟，你的朋友叫什么？ 菲利普·马洛。特里缓慢地说，他住在斯兰大道月桂谷。警察把脑袋从窗边挪开，转了个身，打了个手势。 有一种可能，这些都是你刚刚告诉他的。 我是可以，但我没有。警察盯着我看了一两秒，他说， 这次我信了，但是别再让他来街上溜达了。 警察上了警车，扬长而去。我钻进出租车，我们穿过三个街区来到我的停车场，换上了我的车。我拿出5块钱给出租车司机，他板着脸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就照计价器给我吧，老兄，或者你愿意的话就给1块钱。我自己也醉到不省人事过，在弗里斯科，但没人把我弄到出租车里。哼，那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城市。 我下意识地说，是圣弗朗西斯科。司机说， 我管他叫弗里斯科，去他的少数族裔，谢谢。 司机接过1块钱离开了。我们去了一家汽车餐厅，那儿的汉堡还不至于难吃到连狗都不愿意闻。我给特里·伦诺科斯买了一个双层汉堡和一瓶啤酒，让他填填肚子，然后我开车送他回家。爬楼梯对于他来说仍非易事，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咧着嘴笑，终于爬上了楼。一个小时之后，他刮了胡子，洗了澡，看起来又像个人样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醉问今夜行人还有多久的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何年何月再相逢。 满城尽消繁华，满地雪花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一个小时之后，特里·伦诺科斯刮了胡子，洗了澡，看起来又像个人样了。我们坐下喝了几杯很柔和的酒，我说：太幸运了，你居然记得我的名字。特里说：没想到真能派上用场，我还查过你的信息，很花心思吧？所以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我一直住在这儿，还有间办公室。我为什么要打扰你？看起来你总得打扰一个人，而且你不像是有很多朋友。特里说：哦，我有些朋友，算是朋友吧。他在桌面上转着他的玻璃杯，向别人寻求帮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尤其当错误全在你身上的时候。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疲惫的微笑。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他们都这么说，不是吗？戒酒大概要花上三年。三年？他一脸震惊。通常情况下得花上三年，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得习惯于更苍白的色彩，更平淡的声音，你也得允许酒瘾复发。所有你之前熟悉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奇怪，甚至你不会喜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且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那也算不上什么大变化。他说，转头看了看钟表。我有一个价值200美元的行李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如果我能把它取出来，我就可以买一个便宜的箱子，把寄存的那个当掉。这样我就有足够的钱搭公共汽车去维加斯，我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坐在那里继续慢悠悠地喝酒。特里平静地说： 你在想我早该动这个念头吧？我说，我在想其中必有文章，但是不关我的事。至于这份工作，你是有十足把握，还是只有希望而已？我有把握。我熟识的一位战友在那儿开了一家大俱乐部，叫淡水龟俱乐部。他算是干非法勾当的，当然那些人都是，但他是个好人。我可以帮你出车费和一些额外的花销，但是我希望这些钱不会打水漂。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谈谈。谢谢你，不过没那个必要。兰迪·斯达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而且典当箱子可以拿到50美金，我有经验。我说，你瞧，我可以为你的需要出钱，但是我并不是软心肠的大傻瓜，所以我给你，你就收下，乖乖的。我希望你别再来烦我，因为我对你有一种预感。真的？他低头朝玻璃杯里看，只是小口小口吸着酒。我们才见过2次，2次你都很够意思。什么样的预感？我总觉得下次你会遇到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大麻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就是有。特里用2个指尖轻轻触摸半边脸，可能是这个，这疤痕确实让我看起来有点凶，不过这是光荣的疤痕，至少是光荣负伤的结果。不是那个，我根本没把疤痕放在心上。我是私人侦探，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难题，但难题是存在的，可以说是直觉吧，说得客气一些，就叫对性情的识别能力。那位姑娘在舞者酒吧门前离你而去，也许不只是因为你醉了，说不定她也有某种预感。特利淡淡一笑说，我跟她结过婚，她叫西尔维亚·伦德科斯，我是因为钱和她结婚的。我站起来蹙着眉头看着她，我给你弄些炒蛋，你需要吃东西。等等，马洛，你正琢磨，既然西尔维亚有钱，为什么我落魄街头的时候不去问他要点钱？你知道什么叫自尊吗？你要笑死我了，伦诺科斯。我有吗？我这种自尊与众不同，这是那种一无所有的人的尊严。如果这惹到你的话，那对不起了。我走进厨房，做了一些加拿大培根和炒蛋，还有咖啡和吐司。我们在早餐桌上把这些都吃光了。那个年代的房子几乎家家都有早餐桌。我说我必须去办公室一趟，回来的时候可以顺便把手提箱给他带回来。他把寄存票给了我，他的脸上有了点血色，眼睛似乎也没那么深深的凹陷，让人捉摸不透。我出门前把一瓶威士忌摆在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我说，用上你的自尊吧，给拉维维加斯去个电话，就当是帮我的忙。特利只是笑着耸了耸肩。下楼时我心中仍有一些不是滋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在流落街头忍饥挨饿的时候仍然不愿意当掉他的财物换钱，无论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确实是在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个手提箱确实非比寻常， 外面用的是漂过的猪皮，新的时候应该是乳白色的，配件都是用纯金打造，箱子是英国制造，就算你在美国能买到，价钱也更像是800美金而不是200。我将这手提箱撂在他面前，看了看鸡尾酒桌上的酒瓶，他碰都没碰，他就像我一样清醒。他在抽烟，但并不是很享受。他说，我给兰迪打了电话，他有点不爽，因为我以前从没给他打过。我说，结果让一个陌生人帮了你，这是西尔维亚给你的礼物。我指了指箱子。特里的眼睛望向窗外，不，那是我在英格兰时别人送的，早在我认识他之前。这真的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想把它留给你，如果你能借给我一个旧手提箱的话。我从钱包里拿出5张20美金，将它们扔在特里的面前。我不需要那个做抵押。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你又不是开当铺的，我就是不想带着他去拉斯维加斯，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好吧，你拿着钱，我留着箱子，但这个房子可不怎么牢靠，容易被偷。特里漠不关心地说，那也没事儿，一点也没关系。特里换了衣服，5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木索餐厅吃了饭，没有喝酒。他在卡文加大街上了巴士，我则驱车回家，在路上继续思前想后。那只空的手提箱还在我的床上，特里将里面的行李倒出来，放进我的一只更加轻便的箱子里。手提箱有一把金钥匙插在其中的一个锁孔里。我把箱子锁好，把钥匙拴在提手上，然后将箱子放到我大衣柜高处的搁板上。箱子里似乎还有东西，但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却不关我的事。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房间显得比以往更加空空荡荡。我拿出国际象棋棋子和史坦尼茨玩了一盘法兰西防御，他用了44步击败我，但我也好几次让他提心吊胆。9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里面传来一个我听过的声音。喂，你好，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是的，我就是马洛。我是西尔维亚·伦诺科斯，马洛先生，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舞者前面短暂的见过一面。我后来听说是您送特里回家的，你人真好。确实如此。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曾经结过婚，虽然现在已经分离，但是我仍然有些担心他。特里从维斯特伍德的公寓中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是啊，我看得出来，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你也挺担心他的。听着，马洛先生，我曾经嫁给了这个男人，我对醉鬼没有什么同情心。那一天我也许是有点冷酷，也许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是一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用职业的态度来探讨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探讨的，伦诺科斯女士。特里现在正在去拉斯维加斯的路上，他那边的一个朋友会给他一份工作。女人的声音突然喜悦起来，哦，去拉斯维加斯？原来他痴情至此。 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猜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不然他肯定会到别处去的。女人没有挂电话，反倒笑了起来，是那种可爱的笑。 你是不是一直对你的客户这么粗鲁啊？ 你不是我的客户，伦诺科斯夫人。 指不定哪天就是了，谁知道呢？就当我现在是你的一位女性朋友吧。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那个家伙沦落街头，又脏又恶，一个字儿都没有。只要你愿意，你本来可以找到他。那个时候他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任何东西，现在估计也不想。 这…… 女人的声音变得冷酷起来。 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晚安。之后女人便挂了电话。 确实，她说的对，而我谬之千里。但是我不觉得有错，只是觉得生气。如果她早半个小时打过来，我也许能够气到将史坦尼茨杀得落花流水。只不过，她50年前就已经死了。这棋局，其实来自书中的棋谱。圣诞节前3天，我收到了一张100美金的支票，附在支票上的还有一张写在酒店便签上的字条。特里谢了我，祝我圣诞快乐，万事如意，还说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最让人惊讶的是下面的附言，他说， 谢尔维亚和我正开始度第二次蜜月，他说请不要生气，他只是想再试一次。 后来的事，我是从报纸社会版一篇趋炎附势的文章中得知的。这种文章我并不常看，除非实在无事可做。听闻特里和谢尔维亚·伦诺科斯小两口在拉斯维加斯复婚的消息，本报记者表示激动不已。众所周知，她是雄踞旧金山和原石滩百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希尔维亚正在让马塞尔·杜豪和让纳·杜豪重新装潢位于恩西诺的公馆，从地下室到房顶都前卫的要命。你们也许还记得，希尔维亚的前夫科特·维斯特莱姆将这座有18个房间的屋子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读者又要问，那科特去哪儿了呢？你真想知道吗？听说跑到圣特罗佩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和他一起的还有某位血统高贵的法国公爵夫人以及两个可爱的孩子。读者是不是还想问哈兰波特是怎么看待这次复婚的呢？那你只能自己去猜了。波特先生这人从来不接受采访，你们还能找到比这更独家的报道吗，亲爱的？我把报纸扔在一边，把电视打开，看过社会版这种小狗呕吐之类的新闻后，就连电视上的摔跤手都显得很好看。但是这些新闻大约都是真的，毕竟是印在社会版上。在我的印象中，这种18个房间的别墅与波特的百万家产十分相称，还有杜豪那种饱含升值象征主义的装修。但是我一点也想象不出特里伦诺科斯穿着百慕大短裤在泳池边晒太阳的画面，想象不出他用内线电话叫管家把香槟冰上，松鸡烤好。我也犯不着想这些。如果那家伙想当别人的玩具熊，跟我也是8竿子打不着。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但我知道我会的。托他那只猪皮镶金手提箱的福，他再次走进我像破烂杂货铺一样的大脑，是在一个潮湿的3月傍晚，约莫5点钟的时候。他的样子变了，老成，异常清醒，严肃，而且泰然自若。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已经学会圆滑处事的人。 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风衣，戴着手套，没戴帽子，白色的头发就像鸟儿胸口的绒羽一般顺滑。他说，一起找一家安静的酒吧喝一杯吧。他的口气就像是刚离开十分钟似的。走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没有握手，从来没有。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没事就握手，虽然他并不是英国人，但是多少沾染了那儿的习气。我说，一起回我家吧，把你那个华丽的手提箱拿走，那个玩意儿让我如坐针毡。他摇了摇头，不，你能不能继续帮我保管？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样合适，你介意吗？这手提箱让我想起那些我还不是个醉鬼的日子。真是有病，但这不关我的事。如果你担心它可能会被偷，那也是你的问题。我们就喝一杯吧。我们前往维克多酒吧，他开着一辆深褐色的爵位木星软顶敞篷车，车里只容得下我和他两个人。车上装饰着白色皮革，装点着银质小附件。我对汽车并不是特别热爱，但是这个美人确实让我流了些口水。他说，这车几秒钟就能达到65英里的时速。车有一个敦实的小排档，高度刚刚到他的膝盖。他说，一共有四档，他们还没为这种车型设计出自动挡来。不过你也不需要，即使在上坡时你也能直接挂到三档起步，而在城里开始你反正也就能挂到三档，是吧？这是结婚礼物？只是那种我恰好在橱窗里看到了这个小玩意儿一类的礼物。哼，我真是被惯坏了。不错，如果这样的生活没有代价的话。特利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打湿的前挡风玻璃上。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